我可不是可不是特别 I know， 这叫做这叫做心灵感召，不信你问李清照。我天生不爱炫耀，却太多艺术细胞。我弹得勤快得拖也许很少，中得枪爱得到手的煎熬，华丽的无法低调。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，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，我伤得断肠，我哭得夸张，像一套港产片。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，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，站在我旁边 唱的。

在阴雨的地方积攒能量，人交出了什么能变个样，奇形怪状的人在生长，在人群中偷在慌，刺破我的心脏，样本不算肮脏，别恐慌，你看我虚荣模样，你可怎么补偿，我突向自尊开了枪，你同情的眼光我特别的欣赏，爱而不伤，我多慌张，怕人闯入我围墙，窥探无关不想见我原本还能模仿任何形状。越恶劣的情况越要想象，浪藏起饭圈旁像从了凉，张牙舞爪的人在散谎，别形容我的字别太荒唐，表现恰当，就像所有假装在情理上，请当我孤芳自赏，还规矩条条框框，我多高尚，向自尊开了枪，你一样的眼光我特别的欣赏，让人难忘，我多疯狂，你别闯入我围墙，你要什么真相，不就图个平衡，不如让我留在橱窗，我多向往有个美丽的地方，我最初的模样每痛也不会痒，能把上次都 时光如水，

学愿意用尽全力，仅仅为了一个以后。哪怕生命并不温柔，哪怕被幸福一再反驳，也要相信伤痕累累，其实只是在琢磨，能让你为之一的我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 是

冲的过程还能加强跑步时间，对于减肥的人来说更适合慢跑，而快走有助于消化。八月份正是我们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的好时节，草地上打滚奔跑，滚累了就肆意的躺草地上观云，这无疑是夏日里最热辣纵情的风景线。说起草原，上班族哪有时间去远行啊，想要一览草原风光并不一定去往大西北，遇见空中草原就能满足你的期待。目前呢，空中草原已开发三个景区，南部景区以怪石林立、悬崖蜿蜒著称，草原的魅力可远不止这些哦。在辽阔的山顶草原上，你还可以策马奔腾，可以享用美味的野餐、烧烤，参加篝火晚会，观赏歌舞，可以野营、睡帐篷，在山坡小楼里发呆小憩，夜幕降临和心爱的人一起躺在草原上看星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小了小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已经为了变得更好去到锋芒，一不小心成了你的倾诉对象，电话约在从前约会的地方，要陪你穿个吃饭我结账，保持优良习惯。你说最近过得还算幸福美满，喝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，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，听你说话看你哭湿头发，我等到了惩罚， 是没有一句责怪。

聪明，付出了真心，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。你窗边的卷曲头发，残酷的说明，强烈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。你的多情注美，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，却换来回敬。你的绝情注美，所有爱情好不容易下次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，就停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受百样痛，从没有合约合同，

尽头也会陪着我。想了一夜你，想了一夜的往昔，我心中永远的你，永远停在老地方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公里长的线。